你好，我是 Crono。今天我要与你分享的话题是：连接太慢该怎么办？HTTPS 的优化。你可能或多或少听别人说过，HTTPS 的连接很慢。那么慢的原因是什么呢？通过前两讲的学习，你可以看到，HTTPS 的连接大致上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是建立连接的非对称加密握手，第二个是握手后的对称加密报文传输。由于目前流行的 AES。X20性能都非常好，还有硬件优化，报文传输的性能损耗可以说是非常的小，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所以，通常所说的 HTTPS 连接慢，指的就是刚建立连接的那段时间。在 TCP 进来之后，正式传输数据之前，HTTPS 比 HTTP 增加了一个 TLS 握手的步骤，这个步骤最长可以花费两个消息往返，也就是 2RTT，而且。在握手消息的网络耗时之外，还会有其他的一些隐形消耗，比如说产生用于密钥交换的临时公司钥对儿，验证证书时候访问 CA 获取 CRL 或者 OCSP，非对称加密解密处理 Premaster。在最差的情况下，也就是不做任何的优化措施，HTTPS 建立连接可能会比 HTTP 慢上几百毫秒甚至几秒，这其中既有网络耗时，也有计算耗时，就会让人产生一种。打开 HTTPS 网站好慢的感觉。不过刚才说的情况早就是过去时了，现在已经有了很多行之有效的 HTTPS 优化手段，运用得好可以把连接的额外耗时降低到几十毫秒甚至是零。我画了一张图，把 TLS 握手过程中影响性能的部分都标了出来，对照着它就可以有的放矢的来优化 HTTPS。在计算机世界里的优化可以分为硬件优化和软件优化两种方式，先看看有哪些硬件的手段。硬件优化说白了就是花钱，但花钱也是要有门道的，要有钱就在刀刃上，不能大把的银子撒出去只听见响。HTTPS 连接是计算密集型，而不是 IO 密集型，所以如果你花大价钱去买网卡、带宽、SSD，那就是南辕北辙了，起不到优化的效果。那该用什么样的硬件去做优化呢？首先可以选择更快速的 CPU，最好还内建 AES 优化，这样既可以加速握手，也可以加速传输。其次，可以选择 SSL 加速卡，加解密的时候调用它的 API，让专门的硬件来做非对称加解密，分担 CPU 的计算压力。不过 SSL 加速卡也有一些缺点，比如升级慢、支持的算法有限、不能灵活定制解决方案等等，所以就出现了第三种硬件加速的方式：SSL 加速服务器，用专门的服务器集群来彻底卸载 TLS 握手时的加解密运算，性能自然要比单纯的加速卡要强大很多。不过，硬件优化方式中，除了 CPU，其他的通常可不是简单的靠花钱就能买到的，还要有一些开发适配工作，有一定的实施难度。比如说，加速服务器中最关键的一点是通信必须是异步的，不能阻塞应用服务器，否则加速就没有意义了。所以，软件优化的方式相对来说更可行一些，性价比高，能够少花钱多办事儿。软件方面的优化还可以再分成两部分，一个是软件升级，另一个是协议优化。软件升级实施起来比较简单，就是把现在正在使用的软件尽量升级到新版本。比如说，把 Linux 内核由 2.x 升级到 4.x，把 Nginx 由 1.x 升级到 1.16，把 OpenSSL 由1.01升级到1.10。由于这些软件在更新版本的时候都会做性能优化、修复错误，只要运维能够主动配合，这种软件优化是最容易做的，也是最容易达成优化效果的。但对于很多大中型公司来说，硬件升级或者软件升级都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有成千上万台各种型号的机器遍布各个机房，逐一升级不仅需要大量的人手，而且有较高的风险，可能会影响正常的线上服务。所以，在软硬件升级都不可行情况下，我们最常用的优化方式就是在现有的环境下挖掘协议自身的潜力。从刚才的 TLS 握手图中，你可以看到影响性能一些环节，协议优化就要从这方面入手。先来看看核心的密钥交换过程，如果有可能。应当尽量采用 TLS 1.3，它大幅度简化了握手的过程，完全握手只要 ERTT，而且更加安全。如果暂时不能升级到1.3，只能用1.2，那握手的时候使用的密钥交换协议应当尽量选用椭圆曲线 ECDHE 算法，它不仅运算速度快、安全性能高，还支持 FOSS 大的，能够把握手消息往返由 2RTT 减少到 ERTT，达到与 TLS 1.3类似的效果。另外，椭圆曲线也要选择高性能曲线。最好是 X25519，私有选择是 P256。对称加密算法方面， 也可以选用 AES 128，它能够比 AES 256略微快一点点。在 Anthos 里面可以用 SSCephalus、SSLECDH、Curves 等指令配置服务器使用的密码套件，还有椭圆曲线，把优先使用的放在最前面。除了密钥交换，握手过程中的证书验证也是一个比较耗时的操作。服务器需要把自己的证书链全发给客户端，然后客户端接收后再逐一验证。这里就有两个优化点，一个是证书传输，一个是证书验证。服务器的证书可以选择椭圆曲线证书，而不是 RSA 证书，因为224位的 ECC 相当于2048位的 RSA，所以椭圆曲线证书的个头要比 RSA 小很多，既能够节约带宽，也能够减少客户端运算量，可谓一举两得。客户端的证书验证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操作，除了要公钥解密、验证多个证书签名之外，因为证书还有可能会被撤销失效，客户端有时候还会去访问 CA，下载 CRL 或者 OCSP，这又会产生 DNS 查询、建立连接、触发数据等一系列网络通信，增加好几个 RTT。CRL 证书吊销列表是由 CA 定期发布的，里面是所有被撤销信任的证书序号，查询这个列表就会知道证书是否有效。但 CRL 因为是定期发布，就有时间窗口的安全隐患，而且随着吊销证书的增多，列表会越来越大，一个 CRL 经常会上 M。想象一下，每次要预先下载几 M 的无用数据才能够连接网站，实用性实在是太低了。所以呢，现在 CRL 基本上不用了，取而代之的是 OCSP 在线证书状态协议，向 CA 发送查询请求，让 CA 返回证书的有效状态。但 OCSP 也要多出一次网络请求的消耗，而且还依赖于 CA 服务器。如果 CA 很忙，那响应延迟也是等不起的。于是又出来了一个补丁，叫 OCSP Sampling，它可以让服务器预先访问 CA，获取 OCSP 响应，然后在握手的时候随着证书一起发给客户端，这就免去了客户端连接 CA 查询的时间。到这里，我们已经讨论了四种 HTTPS 优化手段，那么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式呢？我们可以再回想一下HTTPS 建立连接的过程，先是 TCP 三次握手，然后是 TLS 一次握手。这后一次握手的重点是算出主密钥 Master Secret，而主密钥每次连接都要重新计算，未免点太浪费了。如果能够把辛辛苦苦算出来的主密钥缓存一下重用，不就可以免去了握手和计算的成本了吗？这种做法就叫绘画复用，和 HTTP 的 Cache 一样，也是提高 HTTPS 性能的大杀器，被浏览器和服务器广泛应用。绘画复用分为两种，第一种叫 Session ID，就是客户端和服务器首次连接以后各自保存一个绘画的 ID 号，内存里面存储主密钥和其他相关的信息。当客户端再次连接的时候呢，发一个 ID 过来，服务器就在内存里面找，找到了就直接用主密钥恢复绘画状态，跳过证书验证和密钥交换，只用一个消息往返就可以建立安全通信。实验环境的端口441实现了 Session ID 的绘画复用，你可以刷新几次，用 Wireshark 抓包看看实际的效果。通过抓包可以看到，服务器在搜获 Hello 消息之后，直接发送了 Change Cipher Spec 和 Finish 消息，复用绘画完成了握手。Session ID 是最早出现的绘画复用技术，也是应用最广的，但它也有缺点。服务器必须保存每一个客户端的绘画数据，对于拥有百万、千万级别用户的网站来说，存储量就成了大问题，加重了服务器的负担。于是又出现了第二种 Session Ticket 的方案。它有点类似 HTTP 的 cookie，存储的责任由服务器转移到了客户端，服务器加密绘画信息，用 new session ticket 消息发给客户端，让客户端保存。重连的时候呢，客户端使用扩展 session ticket 发送 ticket，而不是 session ID。服务器解密以后，验证有效期就会恢复绘画，开始加密通信。这个过程也可以在实验环境里面测试，端口号是442。不过 session ticket 方案需要使用一个固定的密钥文件来加密 ticket 的，为了防止密钥被破解，保证前行安全，密钥文件需要定期更换，比如设置为1小时或者一天。False Start Session ID Session Ticket 这些方式只能实现 ERTT，而在 TLS 1.3里面更进一步实现了0RTT，原理和 Session Ticket 差不多，但在发送 ticket 的同时会带上应用数据，免去了1.2里的服务器认证步骤。这种方式就叫 Pre-shared Key，简称为 PSK。但 PSK 也不是完美的，它为了追求效率而牺牲了一点点的安全性，容易受到重犯攻击的威胁。黑客可以截获 PSK 的数据，像复读机一样反复向服务器发送。解决的办法是只允许安全的 get、head 方法， 或者在消息里面加入时间戳 number once 验证或者一次性票证，这些方式都可以限制重放。好了，今天的内容也不少，我们一起学习了 HTTPS 的各种优化手段，做一个简单的小结。可以有多种硬件和软件手段减少网络耗时和计算耗时，让 HTTPS 变得和 HTTP 一样快。最可行的是软件优化，应当尽量使用 ECDHE 椭圆曲线密码套件，节约带宽和计算量，还能实现 false start。服务器端应当开启 OCSP sampling 功能，避免客户端访问 CA 去验证证书。绘画复用的效果类似 cache， 前提是客户端必须之间成功建连接，后面就可以用 session ID、session ticket 等凭据跳过密钥交换、证书验证的步骤，直接开始加密通信。最后是看下作业时间，给你留两个思考题。第一个，你能够比较一下 session ID、session ticket 还有 PSK 这三种绘画复用手段的异同吗？第二个，你觉得哪些优化手段是你在实际工作中能用到的，应该怎样去用？欢迎你把自己的学习体会写在留言区，与我和其他同学一起讨论。如果你觉得有收获，也欢迎把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感谢你的收听。